开国的元勋，我是不问呀你君 小三可小三 苦子把儿热死打了你姑娘那里只落得一样子马里姑娘那里有年的间东荡了西去南征北战血染沙场马不停蹄到日今呐耳目昏花两鬓那苍苍青还是那忠啊去定金陪罪你把那好年奉敬郭娘娘江下罪有故丹臣只看见亲的本那寡人一家尊寡人家就我不听谗言欺占我那开国老臣啊不是要我打无敌那君君臣们好一笔那不如的心的分我叫一声姚皇兄姚子皇半家王不敢欺你哪里休流泪见那白山放大了胆一步一步算呀 接下来上场的是木雨，似小虚生的光环让观众对于木雨给予了极大的期望，这从现场观众的反应也可以听得出来。和同龄的孩子相比，木雨明显的比他们老练，在台上的很稳当。但是作为老生，尤其是唱《洪阳洞》这样的老生，如何唱得更厚实、更抓人，还需要努力。在剧中，木雨扮演杨艳昭，赵德芳扮演八贤王，王玉玺扮演杨宗保，沈文丽扮演佘太君，张云扮演柴郡主。 叫我娘名丧。 阳光望向台，聚散 银梦两三银带兵，流水镜叫苦命他四字，好恨啊老君宝，堂儿人在洪阳东当兵，去了我昨夜我忙难饮，喜儿喜为此事忠儿啊里忧臣心呀兵，因此上臣的兵忠儿家。

龙去报到官将，日进北谋战天下，这才是斩草除根。 往来又将老张剑劈刀旁，你是何理？ 杀死老狗，斩草除根，一举好不还。 似你这等一心杀人，难道不怕天下人咒骂吗？ 先天指望他宽宏量大， 全不信。 便催动了人心花香。 看天色已晚，你我歇息一宵，明日再行。 但凭于你呀， 店家。 孟尝君子殿，千里客来投。二位客官住店的吧？ 何有上房？ 有上房，里面请。 将马带过。 好嘞。 不谢安产，明日早行。 是了。啊，二位客官用些什么？ 明灯一盏， 暖酒一壶。 好嘞，伙计们，明灯一盏，暖酒一壶啊，一壶啊。二位客官，灯到酒到， 店家 有， 换你再来去吧。 是的。 公台，请来饮酒。 一路鞍马劳顿，吞吃不下。 哼，哪里是吞吃不下？分明建安杀了吕伯奢全家，你那心中有些个不服。 你我共图大事，是什么服也不服，你的心也特大了。 俺曹操做事本来一心特大。常在虎口去白呀，多吃几杯安心吧。 陈公， 困言。 天下人道我与董卓同谋，卓敢先有本方四宝，不免题诗一首，打动此则。一火问一题。就以四经为题，古大师金月真浓，心愿一马归九宗，

上，自从归顺了皇叔爹的家，你呀妈担了刀，我去做了我家，当官做差功劳啊，大军事业不尽在功劳不长长，你看必须谋皇叔。